今次翻嚟啦，咁咧就嗱，我哋咪你答一答嗱，我解释 嗱，其实冇，我哋冇问过问题嘅，呢度系全部都系 high 字嘅，真系 系咪有时咧 ？Mabel 咧，因为佢好忙嘅做嘢，所以有啲观众点解见到 Mabel 成日耷低个头咧？因为佢另外佢嗰份正职啊，非常之忙嘅。 系啊，我做 event 同 marketing 嘅。 系啦。咁我哋继续。咁你嗱，咁你依家学到学做完学师啦，咁啊做师傅啦。咁你不如我哋讲下我哋初初做师傅嗰啲惨嘢。 我记得我最即系人生中最攞嘅一样嘢啦。第一日做师傅。其实是特登咧，已经揾一啲环头环尾，即系你知道我呢一世都唔会再去嗰啲区度做噶啦。咁啊，揾到一间啦。 其实好错嘅咁样。 因为咧，我嗰阵时系我自己有个错觉，就系、是、觉得咧，我喺嗰度，我因为你啱啱做嘛，咁你嗰阵时冇咁多而家嘅即系快展店啦。咁你一定要揾一间正经嘅沙龙去做。咁你又要即系你知道你一剪衰咗，你嗰区你就。扬名立万噶啦嘛，咁所以咧你就要揾一啲你唔会再翻去嘅地方，咁起码我剪衰咗，我都唔会再接触嗰一度嘅人啊嘛。 唔系啊，我意思嘅错咧系点解咧？你去嗱，你去环头环尾啊嘛，你嘅出身嗰啲沙龙咧，你嗰啲头系唔同，我哋格格不入噶嘛，佢哋可能中意电到好挛啊，好似啲音啊出咗碌嘢咁啊。即系你 唔同嘅 风 格嚟噶， 会明白嗰人点解会中意嗰啲嘅？ 唔系嘅，因为咧，我嗰阵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我做咗好耐 junior，我先至够胆升师傅。我谂我做咗七年 系 学师，我先至够胆踏出第一步。因为咧，我会所有嘅嘢我都会谂晒，我会遇到啲咩人，做过咩头，点样吹呢个人，点样电，即系你要全部都，即系我要有把握，我先至会吹。因为我都惊俾人拍台闹噶嘛，即系我都要面噶嘛。咁咧，跟住。咁当然唔系话所有嘢都好叻啦，咁但系即系你会知咯。咁跟住第一日翻工，咁啊第一个客就系铲青。咁你都知道，即系你都做过，你都知道以前我哋就系知道。 我咪我做紧添。 系啦，即系你就系会知道，作低就系剪 running， 的高就系 layer， 45度角就系 bob 咁样。但系你铲青咧，仲要用 keeper， 因为我以前用铰剪起青，我学嗰阵时唔识揸 keeper。咁但系我去见嗰间公司咧。是 pattern 嚟嘅， 佢梗系要你揸 keeper 啦， 系啦，佢要你快嘛，咁但系你知道 keeper 又震啦，跟住自己手又震，咁你咪会好容易天角的阶梯咁样。 佢唔系用俾个蟹仔你用啊，用嗰啲搭电。 唔系，佢都系用蟹仔，但系你蟹仔佢咪跌嗰阵时咧，咁你自己又惊咧，跟住你咪只手会震咯。咁咧， 我哋讲，我哋话俾啲观众听，蟹仔系嗰个电剪嗰个名，嗰个牌子啊，系啊，日立立牌嚟嘅。 系啦，咁咧跟住咧就咁喺度行埋去煙個客啦，咁行埋去就已經硬住頭皮，hello， 你想點剪啊？咁咁佢又講俾你聽，喺呢度側邊後邊剷短，跟住呢度收輕啲，咁樣立啲嘢咁樣啦。咁我 OK 啦，你要洗個頭先啦。咁跟住自己行咗入沙煲，跟住就死啦，好驚啊！剷青點剷啊？死啦！跟住好驚好驚，跟住驚到衝咗入廁所嘔翻個早餐出嚟， 都緊張到咁。 好驚，其實我係好蛇嘅，真係好驚啊！因為 第一個係好緊張。 係啦，因為嗱，你仲要係剷青，即係你話你剪長頭髮咧，都仲容易啲，因為你都係的起，其實你有冇剪到咧，佢都未必知嘅。但係你剷，即係其實剪短頭髮係難啲，因為你一崩咗或者有少少唔對，人哋會睇到啊，即刻。仲要铲青，咁啊好惊好惊，跟住就呕咗我出前一丁出嚟，跟住个老细就拍门啦，喂你得唔得啊？你有冇事啊？咁样，咁我我可能肠胃炎啊，咁跟住个老细，一系我俾，因为佢洗完头出嚟，但一系我俾第二个师傅做先啦，因为我哋以前系轮丑噶嘛，咁啊， 轮丑 嘅，咁啊，你一系你做下一个啦，咁样，咁我估个老细可能都知噶啦，即系都估到我系惊。系啦，咁跟住，但好彩第二个咧就系、是、长头发，跟住就可以好顺利咁样剪咯。但系其实嗰阵时剪咧，你剪咗个几钟啦，跟住你望落个地下咧，可能得三四条头发。 唔系初初做师傅咧，系你不停咁，够唔够咧？得唔得咧？追唔追得翻条线咧？ 系啊，即系因为你好慢，你系咁望啦，跟住又度啦，跟住但系你又要留意住块镜，留意自己个表情啦，留意个客嘅表情啦。 系 个客咧系俾我剪到最后系有少少黑面，可能剪得太耐啦。 系 我谂我嗰个客我剪咗两个几钟。 系啦，但其实佢系长头发收少少， 逐条搣断嘅都唔使咁耐。 我剪咗两个几钟，咁我咁嗰阵时咧，啲劈场好兴戴 walkie 嘅，跟住个老细咧，直情喺个 walkie 嗰度，即系个经理啦，喺 walkie 嗰度，你唔使惊噶，你放胆剪啦，冇事噶，你搵把牙剪咬落去啦，咁你快啲啦，即系咁催你，咁你又有种压力咯。跟住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未 ready， 咁我就同个老细讲我唔做啦，我话我想做翻 junior， 即系我觉得我自己未 ready 嘅个心态。咁个老细就唔得，即系你行咗出嚟你就唔可以翻转头， 你唔可以俾 excuse 自己，你永远都未 ready。 系啦，因为佢话如果你一翻咗转头咧，你出唔翻嚟噶啦。 系。 咁佢话同埋你系女仔啦，即系佢啲客唔会拍台指住你嚟闹嘅。佢话 OK 噶，你再俾啲时间自己试下啦。 系。 咁跟住就试咗，我谂喺嗰度做咗三四个月到啦。咁我就真系 OK 啦，即系我觉得自己系真系 ready 啦。咁跟住我就辞咗职，就去咗铜锣湾做啦，去咗湾仔，去咗湾仔做啦。 哇，你都好啲。你第一个头铲车，你呕个早餐，我就大镬啦！我话懒醒，咁我个 friend 咧送一把剪俾我，佢又唔知，佢走去买把铰剪俾我做，咁佢又唔知咧，我唔惯用啲咁长嘅铰剪，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兴呢一 cut 咧，咁啊用啲四寸或者四寸半嘅剪，因为剪个幅度密啊，好型噶嘛，砰砰声咁剪落，佢整一把大铰剪俾我，咁我剪第一个女仔啊，应该好似系学生嚟嘅，咁我帮佢剪个音，啪一声剪落就剪损咗手指头，我自己唔知啊，太利啊嘛，铰剪，跟住我咁啊捽佢嚟睇啊，一捽成条血，佢望住块肌，我一捽捽，成条血痕喺度嘅，跟住我好镇定咁同个女仔讲，你放心，啲血我嘅，佢要我剪损咗佢，跟住咧，我仲一路剪一路剪咧，啲血仲滴紧噶嘛，我唔粘冇粘咗水胶，跟住个女仔好惊，师傅不如你去 剪一剪血先， 你剪咗血先。 我又冇，我好少剪亲自己。 嗯， 但系我入行咁耐，我试过一次剪亲个客只耳仔。 吓、 啊，我试过有一次都系俾人剪咗只耳仔。 唔系、啊，我唔系剪到佢。 唔系你系咪咬得你个肚啊？咬到好阔噶。 其实系我自己真系衰嘅。 系。 我喺度执紧佢啲啊，我喺度剪啊，佢系唔铲青嘅，就咁剪。咁、我就即系正常，你咪咁样揿低只耳仔，咁、你咪贴把剪埋去剪。其实就正常 keep 下嘅，而家啲人。咁、但系我自己嗰日衰，就攞把铰剪剪。一剪咧，点知佢个耳骨硬啊！我揿得唔够力，佢弹咧，我就夹咗落去。 系。 跟住就一个 V 字，咁你只耳仔好多血噶嘛？ 系啊。 咁好惊。咁跟住。我个另外一个师傅喺隔篱就望到，咁、个客未知嘅，个客未知嘅，咁我仲喺度扮晒拨佢啲头发，其实揩紧佢啲血啦。跟住咧，隔篱嗰个师傅就即刻，喂，你冲水先啦，叫我 John。咁就 一冲水咪仲多血？ 唔系，佢一瞓低嘅时候叫我 John 咧，撩咗一大劈凡士林，抿落去耳仔，就同个客讲啊，你呢度有少少头发碎，我帮你整一整咁样，咁就撩咗一大劈凡士林搭落去，就即刻止咗血。 系， 总之你好厚嘅凡士林搭落去咧，就会止血噶啦。咁就帮佢止咗血，跟住就帮佢冲水，咁跟住出嚟。当冇嘢咁样继续做啦，但系应该跟住你撞镜嘅时候，可能又有少少皱皱地咁样，少少皱位啊，好轻教嘅，好多人都系 噶。嗰块镜好快嘅，哎，得唔得 ？O K 啊，淋淋啲嘢咁 ，O K 啦，可以走啦咁啊。即系嗰阵时系咁样嘅。 你剪出喂，我见过个师傅仲衰啊，佢剪咗人个耳珠啊。有啲人剪铰剪咧，抹到个口好阔嘅， 我都抹到好阔。 佢系好阔嘅咧，你嗰个点嘅咧？一咬咬到，嗰个人哎呀咁咬咗。 我就系试过多次，咪就系咬耳珠咯。 唔系佢咬耳珠，咁咬到人嚟，咬到人咧，你估佢系点啊？ 哎，叫咗你唔好喐噶啦。 唔系啊，佢谂住快啲一嘢弹咗。弹走系粒耳珠，我哋咪 弹走佢粒耳珠。 佢直情咧谂住断啊，好大 弹走佢嚿肉。 你知佢买佢，我哋用嗰啲剪好鬼死劲，话啲做 well 嗰啲剪好利噶嘛。佢谂住一嘢弹走人，黐线啊！跟住不过嗰个人好，就冇出声咯，就。俾佢止血啊，粘一块胶布走咯，即系冇乜点炸型嘅。 呢啲咪好客咯， 系啦， 即系有啲系会，因为我都听过咧，有啲譬如试过有一单 case 系有个发型师剪亲个女仔，可能咬一咬，轻轻咬一咬，跟住个女仔去咗告佢，系告得入嘅，我知道呢单，不过好耐噶啦，好多年前噶啦，咁系告入咗，跟 住个老细，即系佢哋系集团式嚟嘅，跟住个老细即刻炒咗师傅，仲要去签封嘢，话你同呢间公司系冇关系嘅，要去自己去解决呢件事。跟住后屘都好似赔咗好多钱， 赔咗好多钱啊！ 个男仔赔，即系个发型师赔咗好多钱。 嗯，系啊，破产咪得啦。 咁嗰阵时未兴啊嘛，好多年前啦。我又见过有啲师傅咧，譬如帮人铲车，好似你咁讲咧，呢个骨位咧铲白咗，跟住咧去冲水嘅时候，即系唔撞嘅，唔俾佢睇嘅，入去冲水，叫个樽开啲3N，闻翻呢度。 我都系 见过呢啲咯。 我嗱，逢系做 salon 咧，就 salon 一定系叫你学用铰剪铲青嘅，佢唔俾你用 keeper， 因为 keeper 你好易用，你识就易用嘅，一定要你咁样。佢英文叫 scissorcom 啊嘛，咁一定要你用铰剪剪嘅。咁我初中用 keeper 死啦，一次贪快你一直插一声怼，嗰阵时未兴戒条戒，大佬。 咁就已经有啲花纹起啦。 咁咪唔系啊？咁咪借啲耳揾啲 crazy color 又好。 系啊，吻咗佢咯。 吻即系抠佢唔知一嘢黑画黑。 通常都系冲水嘅时候叫我喂帮我搽少少印少少喺度。 唔系啊， 通常都系叫我专做呢啲。 我有一次仲惨啊！我系其实咧嗰阵时做两个好镇定嘅，明明系剪翻咗个铲青。合作，霍不正贴晒。以前唔兴咁青， 系啊，以前系好多人都唔中意咁青。 以前铲完都系黑噶嘛，但系而家霍不正冇咗忽佢。你个头咧，其实咧，你太狂啊，谂你咧。唔可以铲，就咁普通青唔得，要铲贴啲先。 所以其实我哋呢一行个转数要好快， 系啊， 即系有时你真系要兜到咯。我试过咧帮个男仔剪，因为佢啲头发好干，嗰阵时咧唔知啊嘛，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系要舐过一次嘢咧，你先识。 系啊， 咁啊剪完之后你弹起身，跟住我就同佢讲啦，即系喂，其实你个头咁样咧，你系咪次次剪亲啊？咁你咁样唔得噶，成间屋咁样，不如你做负离子啦，就帮佢查啲负离子膏。 唔系嘛， 仲要收咗佢几百蚊。 你真系无良。 咁就跟住噏翻扁佢咯。我都有试过咁样咯。 即系噏完佢，跟住落溜，等佢整 得。系啦，就唔使夹嘅，即系你噏完佢，摆够咗，冲水，咁啊吹贴咗，跟住就落溜搭实佢，咁样咯。但系佢生翻出嚟就会有你头先讲嗰啲七字咯。 我就唔系，我咧侧侧膊咧，即系有啲太过降嗰啲咧，我就静鸡鸡撩啲 gel 喺个手度咧，然后就 咪 搽咗落个头度先帮佢吹，咁咪好容易贴咯。 其实有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嘅。 嗱，我头先咪话你去环美开铺头咧，你知唔知最大镬系咩咧？我哋做 salon 嗰啲全部讲英文噶嘛。 嗯 是咪先？譬如你要唔要啲 spray 啊？要唔要啲 gel 啊？要唔要啲 mousse 啊？嗰啲咧，我哋全部用英文讲噶嘛？要唔要啲 final net 啊？嗰啲咧，大镬啦！去到嗰啲咁嘅环美，佢唔知笠乜喎，你又唔知点同佢讲喎。One length 嗰啲咧，譬如嗰啲你系咪不如我帮你剪个 graduation 咧？咁 佢哋唔识噶， 佢唔识噶嘛， 唔识噶。 咁啊大镬啦！最咪有一间铺头咧，后期咧。即系普遍咗啦，即系嗰阵时未兴咩定型铺啊，咩遮你帽呢啲嘢噶嘛，早期冇译咗去做中文噶，我不嬲都讲英文噶嘛，咁一来佢会觉得你扮嘢啦，系咪先？二来你又未必你知唔知点同佢讲啊？系嘛？ 我试过有一次咧，嗰阵时大陆咧好兴咧，叫弹力素， 系 即系其实系一啲 wax 咁样啦，咁唔识，即系帮佢吹完头，跟住佢就帮我睇弹力素。咁我谂咗好耐，乜嘢叫做弹力素？ 咪咯。 跟住我谂下，都系冇力，都系走去问下人啦。咁跟住我就问隔篱，即系问另外啲师傅，喂，咩叫弹力素？咪即系嗰啲咯，崩出嚟系咁检查落个头嗰度。跟住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呢个叫做弹力素吓。 即系台湾嗰啲先攞命啊！我哋嗰阵时做啲酒店啊，做咩嗰啲？你知唔知护发素叫咩？ 唔知。 施政。最好笑系嘛？嗰阵时我做间铺咧，有个嗰啲咩嗰啲嗰啲即系我谂嗰啲系啲新移民啦，又扮晒嘢，又识英文咁啦，咁啊佢又嗰啲头咧又立嘅咁啊。师傅啊，你佢又佢其实想问我要落啲 gel， 跟住佢你知佢啲英文唔识嘛？师傅你有冇 gel 啊？有 gel 啦，咩冇 gel？ 我话你要 gel 做咩？ 唔系茶头嗰啲 gel， 我茶头嗰啲叫 gel， 唔系 gel。无端端问我师傅，你有冇 gel？ 我梗系有。 好彩唔系问我，我就要摸答佢冇咯，唔知点算。 冇 gel。所以你去嗰啲环美咧，就变咗麻烦咯。你要用。 要用翻佢哋嗰個語言咯，同埋其實最唔慣係同自己鋪頭嘅人溝通，因為我哋以前譬如你喺沙龍咧，你好少用貝語，佢哋係好中意用貝語嘅，初初你唔識嘅，即係你係初初咧，你俾人笑緊你都唔知噶，因為你唔識啊嘛，你知唔知我初初咧嗰陣時咪頭先咪講緊吊簪坐簪，咁其實就係快同慢啦，咁我嗰陣時洗頭喎，跟住咁啊喺度咁樣，咁即係你知有時洗頭好 hea 噶嘛，咁擺喺洗度咁樣洗啦，跟住咧。隔篱嗰个人，喂，吊簪啲啊！跟住我就谂吊簪，跟住我就吊起支嘴洗。但其实原来佢系想过快啲，跟住嗰人望住我，做咩啫你？我吓你过吊起个簪嚟洗嘛？唔系啊，叫你快啲。 咪咯，咪即 系会有好多呢啲。 我系啦，我师傅就好憎我哋讲背语嘅。 系因为其实沙龙系唔中意 嗱，佢沙龙同埋有啲发型屋咧，有啲入嚟沙龙做咧，佢会带埋啲文化入嚟噶嘛。啲师傅闹嘅。唔好讲呢啲啊，低级啊 ，cheap 啊， 啊系啊， 会闹噶， 嗰阵时系啊。 咁咧，我师傅啊，佢八婆咪八婆咯，使乜讲背语啫？我话话师傅讲得我唔使讲啦。 唔系咯，我唔可以当住个客面讲噶嘛，即系波话咁。 系啦，其实讲真啲背语咧，啊，都够系嘛，咦又够钟喎。其实背语咧都几有啲咩啊，有来源噶。 啊，呢个我唔知道。 我下一 part 翻嚟讲，话俾你听，其实啲背语有来源。